12月3日星期四。农历的日子是10月19日。气温都是差不多啊 ,17 度啊。 昨夜的月色凄迷，松林也停了呼吸。我想着梦中的你呀，分不出是悲是喜。 一把好磁性的声音，又好吸引你去听，留住你，摄住你咁样啊！系蔡琴嘅《是梦是真》，有可能系梦，不过梦醒一个现实嘅世界啦。一样去用心去唱，一唱就能够摄住你嘅心灵。以下呢位歌手都一样，陈星，别让我哭。 情人风中依稀的身影，不了解自己，感情做你的影子，就这样。 样静静而无助地跟随着你。可以随便说说而已，因为有心，所以才有秘密。然而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些痛楚，不了解自己，甘心做你的影子，就这样静静而无助地跟随。 陈星啊，亦都有佢自己独特嘅演绎方法吓，佢嗰个大家熟悉嘅把悲伤留给自己嘅，就系嗰种嘅对另一半嘅一个爱护，而好多嘢咧都系自己埋藏喺心底嗰种演绎咧，亦都系好受异性欢迎啊！刚才嘅歌曲咧，别让我哭啊！早晨，时间接近五点搭四啦。今日天气仍然是凉凉地嘅，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天晴干燥，早上嘅天气相当清凉。系啦，未来一两日嘅天气咧，气温可能会下降到14度左右，日夜嘅温差较大啊。 共你无缘怎相逢？ 现时17度。 情深怎料未浓转动？恋我心柔情，痴心被轻痛，怎知转眼变做冰。被你甜言的嘴唇，撩起心内蜜桃偷偷种，乱我心柔情，甘心被操纵，痴心因你难自控。无声叶水飘送漆黑晚风里，陪我扮作洒脱暗盖唏嘘，能否自你转身去后场黑暗，而不想你望太真，像个女人啊，言我愿同空心人，无心的心，无言的斗争，是我不留神，痴心被牵引，偷偷想你来再等。有人话，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呃人的我就说是未曾酒醉而清醒，未曾深爱而无情。无声叶水飘送漆黑晚风里，陪我扮作洒脱暗盖唏嘘，能否自你转身去后场黑暗，而不想你望太真，像个女人啊，言我愿同空心人，无心的心，无言的斗争，是我不留神，想你爱在等，是我不留神，痴心被牵引，偷偷想你爱在。 开邝美云都是成名作之一，也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未曾深爱已无情》。 我俩无真情意，与谁有洋溢

that wonderful moment, something happened to my heart. So I keep changing partners till you're in my arms, and then, oh my darling, I will never change partners again. 晨五点半，香港电台嘅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正系讨论提前特赦家庭成员嘅可能性。目前冇特朗普嘅家人被控任何罪名，但报道指特朗普担心总统当选人拜登入主白宫之后，佢嘅长子唐纳德、二仔埃里克、个女伊万卡同女婿富什纳会成为政府针对嘅目标。消息人士说，特朗普有这个想法并非认为自己或者家人做过不法事情，只是严阵以待为未来部署。在美国未起诉先特赦有先例可循。1974年总统福特特赦前任的尼克逊，排除尼克逊因水门事件被刑事起诉的可能性。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团联同卫生官员向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介绍俄方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俄罗斯卫生部长穆拉什科说，俄方疫苗是主要候选疫苗之一，有强劲免疫反应和抗体反应，已经接近临床试验结束，开始批量生产。穆拉什科又说，四万多人参与俄方疫苗的测试，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印度、阿联酋和委内瑞拉进行，并正是讨论在巴西和其他国家测试。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总裁德米特列耶夫在会议场外推介会上说，基金会已经向全球40个国家的监管部门提出疫苗审批申请，又说作出有关决定时不能够出于政治考量。印度第一艘自主研发的航母维克兰特号进入最后建设阶段，将会在明年底或者2022年初服役。海军将领说，计划出年上半年对维克兰特号进行海上试验，下半年进行舰载机升降试验。维克兰特号在1999年开始设计，舰长约260米，排水量约4万吨，可以搭载大约30架舰载机。维克兰特号日前在船厂成功进行首次试验，以检验航母的推进、电力传输等系统。特区政府强烈反对和驳斥外国议员就12名港人在内地被捕事件所发表的联署信。发言人说，联署信提及的12人全部是通缉犯，在香港干犯严重罪行，应该在香港面对法律责任，但选择以不合法的途径离开香港，违反不准离境的法庭命令，企图逃避法律责任。发言人又指，内地公安机关正是按法制处理案件，特区政府不会干预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执法工作。来自18个国家的超过150名议员早前发表联署信，呼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介入事件，认为她作为特首有责任确保各人得到公义，否则就是放弃为港人服务。又指这12名港人应该马上获批回港，容许寻找法律代表并同家人联系。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883点，升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69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46，瑞士法郎0.895，加元1.291，人民币6.56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兑美元0.7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0.31美元，卖出1831.08美元。

没有昨天的各样心魔，忘掉了得失边一个多，无谓计较你对或我错，抬望眼远看满天晚霞，又见千千亿世上风波匆匆游过。对别人对世界对敌人轻松些爽快些，笑嘅嗰个系我，大时代过客作访客，你自由我自由，各有各借路经过，以认同冥冥里有天数，漫步在漫长路，笑嘅嗰个系我，大时代过客作访客，你自由我自由，各有各唱自己歌，各走自我。深浅记忆，浓淡看过最美丽有过，怀住了快意再起程，没有昨天的各样心魔，忘掉了得失边一个多，无谓计较你对或我错，抬望眼远看满天晚霞，又见千千亿世上风波匆匆游过。对别人对世界对敌人轻松些爽快些，笑嘅嗰个系我，大时代过客作访客，你自由我自由，各有各借路经过，以认同冥冥里有天数，漫步在漫长路，笑嘅嗰个系我，大时代过客作访客，自由各有各唱自己歌，各走自我。对别人对世界对敌人轻松些爽快些，笑嘅嗰个系我，大时代过客作访客，你自由我自由，各有各借路经过，以认同冥冥里有天数，漫步在漫长路，笑嘅嗰个系我，大时代过客作访客，你自由我自由，各有各唱自己歌，各走自我。 呢啲歌我听过或者都睇过电视剧，喺呢、這个即系电视剧竞争嘅年代好紧要嘅时候咧，咁有就两个台啦，有 A 台嘅人去 B 台 ，B 台又去咗 A 台，诸如此类咁。曾经一段时间咧，秋官就过咗去亚视嗰边，就系、是、拍咗呢个世纪之战啦，就系、是、韦家辉导演啊。当年咧都系佢所监制嘅一啲嘅剧集咧。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都有极具争议性，起码引起城市的争议性的时候就会多人看了。世纪之战就是郑少秋啦，还有刘青云、郭蔼明呢，都是过了去亚视拍摄的一套电视剧。写曲的就徐家良，词的就黄沾，其实就真的都很到位的。好多时我哋喺呢个即系竞争激烈嘅社会里边，好多嘢以虞我诈，大家要斗餐死啊！但系其实睇真啲，大家都系呢个大时代嘅过客嚟嘅啫，都系一个访客，一个过客。你有你嘅自由，我有我嘅自由，大家都各有一条路行。其实可以轻松啲，系去面对一啲嘢。冥冥中好多嘢系有天数嘅。刚才嘅歌就系《大时代过客》，郑少秋。 曾要闯漫长路，孤身走遍千山万尺土，谁人面对胜负这国度，纵是受损创伤都强度，风云幻变后一切会如旧，崎岖是对手始终闯出头，穷途末路似风暴，那句命运像噩耗，退一步，世界由我做，信心是瑰宝，我信有天一定会好。曾要闯漫长路，孤身走遍千山万尺土，谁人面对胜负这国度，纵是受损创伤都强度，风云幻变后一切会如旧，崎岖是对手闯出头，穷途末路似风暴，那句命运像恶耗，学会退一步，世界由我做，信心是瑰宝，我信有天一定会好。似风暴，那句命运像恶耗，学会退一步，世界由我做，信心是瑰宝，我信有天一定会好。 要听呢啲正气歌啊，俾自己啲鼓舞嘅作用吓。咁啊，当年亚洲电视剧《我来自广州》嘅主题歌曲《叶振棠世界由我做》。而家气温系16度，比起初初我翻嚟嘅时候17度系跌咗1度嘅。今日最高大概21，16至21。 之中找到了你，一切变了有情意， 从甘心中就找到了美，找到了自我所依， 人生匆匆心里有我，一世有了意义，万水千山此生有 痴心痴，真意爱意， 真心 此生也永无悔，共创。 又话嘅《射雕英雄传》版本里边嘅歌《一生有意义》，罗文恩妮。早晨5:51啊，今日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相当清凉，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日间嘅温差会较大。咁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系影响广东，咁所以本港今朝早天气系清凉，各区嘅气温咧普遍会下降到16度或以下嘅。现时气温就系16度啦，相对湿度68%。 CIBS We Broadcast， 佢系 Emma， Let's Go On Air， 佢系非洲裔香港人，佢嘅团队一年前申请 CIBS， 最终通过评审喺大气电波讲出比亚法拉一个被遗忘嘅故事。 Your idea, your voice，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接受申请，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全球都要健康。连续两个星期三，钱佩卿、雷洪德博士同大家报告世卫最新非传染病健康运动指引。 啱啱呢个世卫嘅指引呢，而家最新嘅数据呢，每年呢係有500万人呢缺乏足够嘅运动，就直接或者间接死亡。 运动预防跌倒，老中青都需要关注。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各位早晨，我是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咁啊，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咧小麦胚芽或者系一羹嘅蜜糖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就觉得咧我啲内脏咧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揾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咧，你会觉得咧全身咧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咧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咧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一日。喺呢度，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接近6:00嘅时间啦，就系大概6分钟到啦。咁有啲朋友咧，可能都要赶搭头班嘅地铁车啊。咁地铁嘅时间咧，我哋可以比较容易因啲点到点嘅时候，我哋跟住啊坐呢个即系接驳嘅小巴又好，或者自己行路好咧，时间都因得到。咁啊，所以就或者好多人受欢迎去搭地铁就咁嘅原因啦。另外，其实都系做运动嘅，可以行上行落咧，都可以系好多嘅一个步行，行咗好多步嘅运动。不过通常搭地铁嘅人咧，都系匆忙嘅多，就因为赶住时间。但系赶嘅时间当中咧，有时有啲嘢睇下咧，会唔会留住你嘅脚步咧吓？咁咧就系呢个展览咧开始咗啦。大家都好熟悉嘅，佢有好温柔嘅声音喺你耳边细数嘅邓丽君啊，佢就有一个名为港铁艺术嘅展览，就系喺中环站 J 出入口嗰度，就系喺已经开始咗啦。12月就有呢个展出，香港邓丽君歌迷会主办嘅《梦萦云牵邓丽君》嘅回忆版。咁首次咧就展出咧好多咧邓丽君嘅珍贵嘅物品，嚟到纪念啊呢位传奇嘅歌星，原来离开咗我哋25年啦。呢个展览咧就系展出大概有100件同邓丽君有关嘅一啲嘅珍贵物品， 包括一啲相啦、唱片嘅封套啦、地铁纪念车票、邓丽君小姐嘅微型雕像同埋佢个故居模型啊，真系好似噶吓，即系佢砌得同个实物差唔多。咁啊，同埋咧就系由邓丽君咧就向歌迷会送赠嗰啲衣服啊同埋饰物啊咁。咁歌迷会会长啊张艳玲就话，希望咧参观者咧可以从呢个展品当中感受同埋了解翻邓丽君喺60年代至到90年代嘅辉煌嘅时刻。而港铁嘅事务总监蔡少绵就话，邓丽君佢清澈甜美嘅声音同埋精彩嘅歌唱表演咧，就令到无数人咧系为之着迷。呢次咧就系嘅展览能够令到歌迷同埋大众近距离接触翻呢啲陪伴邓丽君好多年嘅歌唱生涯嘅珍贵物品，亦都可以从中感受佢永恒嘅艺术同风采。咁所以呢个展览嘅名字系叫港铁艺术。 法同涉嫌串谋诈骗，包括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同集团高层。警方话，国家安全处寻日傍晚落案控告三人共同干犯一项欺诈罪，今日稍后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电视节目《爱在有晴天》，星期六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六点后啦。今日嘅日子咧就系12月3日，农历系10月19日，星期四啊。而家系6:02，今日亦都凉凉地噶。5点钟嘅时候咧就气温17度，慢慢啦就而家16度。咁天文台都一路提醒大家噶啦，所以咧啲嬲仔啊，有啲可能系口叮叮啦，因为太薄咧，啲风吹埋嚟咧都几入肉噶。咁所以咧要好好保重自己身体，而家要身体健康吓。今日咧就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清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到16度或以下。而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间最高温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相当清凉，气温下降到14度左右，日夜嘅温差系较大噶。现时温度16度，相对湿度7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12月3日的这个早上，在我身边就是星期四的嘉宾主持了，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也都是澳洲注册营养师的 Sylvia 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浅。早晨，各位听众。 上个礼拜就讲个题目咧，就话预防骨质疏松症嘅饮食吓。 系、 各位女士们一定要留意，但男士都有嘅。 系啊，因为男士咧，即上个礼拜都有提过咧，就话全球有50岁以上嘅人士咧，即系1/5嘅男仔咧，都会有机会因为骨质疏松症而有骨折嘅情况啊。咁所以都唔好睇少呢样嘢。 5个有一个，咁啊女嘅咧就3个有一个到啦，系嘛。 系啦，咁所以其实任何性别都会有机会有呢个病，不过可能女仔咧。那個影響就會大一點這樣 咯。凡事呢其實呢都是跟自己的生活習慣、你注不注重自己的健康有關的，很多東西都可以預防的嘛。 是啊，會啊，還有我們經常都說其實不要等到病才來醫嘛、因為其實很多時候有些病譬如骨質流失了或者真的去到很差的情況之下真的補不回、所以就如果可以用飲食啊，用日常的生活習慣去預防這些疾病呢，其實那個病患率就會低很多咯。 是啊，我經常記得就說你骨質疏鬆就好像你储钱咁啊嘛，你系后生嘅时候就储多啲钙系咪 啊？ 即 系 好似储钱咁，咁上下咧就慢慢搣。 系啦， 如果系咁，到我哋成年咗之后，你吸收个钙其实都得，不过冇后生可以吸收得咁多咁解 啊。会啊，同埋咧，即系因为女仔本身比较容易有骨质疏松症啦。咁、好多时候啲研究都讲过，就系话我哋青少年期咧，即系发育嘅时候咧，由12至18岁之间咧，其实我哋女仔尤其是吸嘅钙质咧系会快好多。咁、所以我哋都成日都提啲即系青少年嘅女仔啊，就话哦，你而家吸钙系吸得最多嘅，咁你后生嘅时候咧，实际上就一定要食多啲高钙嘅食物啦，咁样。咁当然有啲人就话，死啦！ 係咪遲咗咧？即係譬如中年啊，或者可能即係已經去到一個位，譬如即係老咗啦，咁係咪真係唔吸收咧？咁就唔係嘅。咁、通常我就成日都同啲 client 講，或者真係有啲人好緊張骨質疏鬆症嘅一啲人講咧，就話其實越早識咧就越好，即係無論你係50歲、60歲、70歲，總之早一年就早一年啦。咁、所以其實無論如何咩年紀都好咧，都要盡量去即係攝取多啲鈣質啊。咁上次我哋講話譬如曬多啲太陽啊，咁呢兩樣比較重要嘅營養素咧，都係可以保護翻我哋嘅骨質嘅。 大家可以諗一諗翻，雷洪德博士亦都講噶啦，運動都係噶，你幾時都係、你之前冇做唔緊要，你一有參與就得噶啦，好過冇做。 係啊，所以就即係好過冇啊，好多時候都咁、所以趁而家個身體都仲係正常啊、機能正常啊，同埋嗰個骨質都未去到一個好差嘅狀態咧，咁其實就早啲去預防就會一定係好啲嘅。 嗱，上個禮拜咧，林思維就講啊，我哋可以飲多啲奶啦，食啲深綠色嘅蔬菜啊，曬下太陽啊，同埋要少鹽啦嚇，食嘢。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即係除咗佢哋吸收擺多啲，頭先阿錢可以儲錢咁儲之外咧、你都唔好令佢使得太多。 係 使得太多意思即係有啲行為會令到嗰個骨質嗰個密度係會個鈣咧會流失得比較快嘅。咁我哋上次有講過就係嗰個鹽分啦。咁另外有幾樣嘢都要小心嘅。今日會講嘅咧就係肉類咧、其實如果過量進食都好咧，即係譬如真係食得好多好多肉，包括豬牛羊雞魚都好咧，其實都會有機會影響個骨質密度嘅。但係調翻轉去睇咧，你食得太少咧又係唔好嘅，因為點解咧？我哋成日都發現咧，即係最容易跌倒啊，或者有骨折嗰班咧，通常都係年紀比較大噶嘛。咁、年紀大咧，好自然咧，佢哋就覺得要食少啲蛋白質，即係譬如食少啲肉，哎呀唔好食咁多啦，因為肥啊，因為牙齒咬唔到啊，或者可能食得多會膽固醇高啊，咁變咗好矛盾啊！即係一邊廂我哋叫啲人唔好食咁多，因為驚增加骨質密度嗰個流失啦。另外一邊廂咧，有啲人就刻意要食得唔夠啊。咁變咗可能要攞個平衡咧，其實呢個先係最緊要，因為其實年紀大咗嘅人咧，如果食嘅肉唔夠，你嘅肌肉量係少咧，咁你可能嗰個行路啊或者平衡力啊都會比較影響到咧，佢跌親咧嗰個骨折咧個機會亦都係會大好多。 係咁，所以我哋咧就要補充翻，起碼即係食適量嘅一啲嘅食物支撐住自己先， 係 咪？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都係根據翻香港成年人嘅健康飲食金字塔嘅建議咧，每日咧都應該食大概5-8兩嘅肉類嘅。 係啦，咁啊再形象化啲，5-8兩，林思維講過就係、是。5-8隻麻雀咁樣，即係打麻雀嗰啲麻雀啊。係 啦，咁所以包括瘦肉啦，即係無論係牛肉、豬肉、雞肉啦、魚啦，甚至乎海鮮啦、雞蛋咧，咁呢啲都係一啲優質嘅蛋白質啦。咁總之記得翻，你一定要食得足夠。咁但係又唔可以食得太過量。咁我哋建議翻，如果每一日可以食到5-8兩咧，其實就已經好足夠噶啦。 嗱，你講嘅呢個5-8兩裏邊係包括咗肉類、魚類或者係食雞蛋啊、飲奶咁樣。 係啊，就係咁樣咯。咁同埋 好多選擇 嘅。其實好多選擇嘅，同埋我諗除咗你真係食嘅份量食得好少，甚至乎可能你咀嚼有問題，咁甚至乎有啲人可能係食素嘅，咁、可能有機會個蛋白質就要更加留意啦。咁當然食素嘅蛋白質離不開係大豆嘅產品啦，譬如你有食豆腐啊、豆品即係製品啊，甚至乎豆漿啊，咁其實呢個都可以幫到攝取足夠嘅蛋白質嘅。咁同一時間咧，有啲食物咧係有高蛋白有高鈣嘅，就係、是、我哋上個禮拜都有提過嘅牛奶啊，甚至乎加咗鈣嘅大豆嘅產品啊。咁呢啲同一時間，如果你每一日肯飲到1-2杯嘅奶類或者加鈣嘅植物奶咧，咁其實同一時間亦都攝取到個兩個營養素咯。 嗱，頭先你就講話過多又唔得。過少又唔得、啊、如果我又食啲肉，可能肉類5-8兩 OK， 喺魚啊、瘦肉啊、家禽度，咁、但係奶我係又飲多咗好多嘅、怕唔怕咧？ 我哋當然唔會鼓勵話飲好多啦。健康飲食金字塔裏面嘅建議，嗰5-8兩肉咧係唔包括牛奶同埋牛奶產品嘅，咁所以你就算食到5-8兩肉一日都好咧，你都可以飲到1-2杯嘅牛奶或者加鈣嘅豆奶嘅產品，先至對個身體有足夠嘅營養嘅。 嗯，同埋起碼呢啲都係屬於叫做天然嘅食物。 系啊，会啊，会啊， 咁、 所以即系系啦，咁就即系我哋大部分都希望喺个天然食物里边攞到啲营养素啊，咁样啦。 系， 咁另外就要做多几样嘢嘅。另外一样嘢好似盐咁咧，都会增加嗰个钙质嘅流失咧，就系、咖啡因啦。 哦， 咁如果你本身饮好多咖啡啊，饮得过量嘅话咧，其实咖啡因咧都会增加骨里边嘅钙质嘅流失嘅。 点样叫做过量先？ 系啦，咁我哋通常建议即系每一个人咧，每一日咧就唔好超过300毫克嘅咖啡因嘅。咁大概我哋就话叫。 叫啲人唔好超過飲三杯咖啡一日嘅。 哦， 咁甚至乎唔好忘記咗，譬如可能我哋嘅清茶，即係譬如用茶葉茶嚟沖嘅茶咧，都會有咖啡因。咁所以我哋就建議啲人唔好飲超過八杯嘅。 哦，咁其實即係話你鍾情於嗰啲飲品咧，唔好過量，你分開啲飲下其他嘢咁都得。係 啦，咁甚至乎如果你飲咖啡咧加奶咧，就會好啲咯。 哦，因為奶又有咗鈣喺度。 係啦，咁可能真係好似睇聽落去應該係會平衡翻啲即係鈣質同咖啡因啦。咁另外好多人即係譬如忘記咗港式嘅飲品啊，其實咧港式嘅茶餐廳嘅奶茶咧，其實咖啡因都幾高。 係啊，我就正想問你，我唔飲咁多咖啡，轉飲奶茶會唔會又好啲咧？因為有啲奶啊嘛，係咪 啊？係啊嘛，前好多人覺得，咦，嗰杯奶茶有奶，可唔可以等翻勻咧？咁其實嗰個奶咧就唔係我哋平時飲嘅脱脂奶、低脂奶，因為花奶本身咧個鈣質唔係好高嘅，咁仲有其實佢嘅脂肪量又好高啦。咁同一時間咧，其實茶餐廳嘅茶膽咧，整出嚟嘅奶茶裏邊咖啡因咧係特別高嘅。 係， 咁所以幾年前消費者委員會都 check 過一啲港式嘅奶茶咖啡因嘅含量啦。咁每一杯嘅奶茶裏邊有170毫克嘅咖啡因，咁如果你真係飲咗兩杯咧，其實已經超過300㗎啦。 哦， 咁好多時候啲人好瘋狂地飲奶茶嗰啲咧，其實都有機會增加骨質個密度嘅流失。 咁所以其實如果即係你又好恨飲，即係一杯就算啦，係嘛？ 係啊，通常我哋都係一杯起兩杯止啦。咁同埋有啲人係忘記咗，突然之間茶餐廳哦，唔知叫咩好啊，凍奶茶啦。咁可能一日三杯都係凍奶茶，或者一日三杯都係熱奶茶。咁其實呢啲都係即係咖啡嘅咖啡因都高，但係奶茶嘅咖啡因咧仲更加高個咖啡。 所以如果大家真係愛惜自己嘅，真係要的起心肝，唔好咁多啦。我覺得係反而你係預少啲，我一杯，咁都好啲啊嘛。啲位預翻鬆啲係咪？ 係啊，同埋我諗真係都係嗰樣嘢啦，本身唔覺得自己有呢個病嘅問題噶嘛，咁所以好似食乜都冇乜所謂咁啦。但其實長期嚟講就會增加嗰個危機率啊，咁樣咯。 係。 咁另外提翻就當然少啲飲酒，同埋要戒煙啦。如果食煙嗰一班， 始終都係煙酒嘅嘢都係唔健康噶。 係啊，因為其實呢兩樣嘢都會影響我哋嘅鈣質嘅吸收啦，咁亦都會影響維他命 D 嘅製造啦。咁所以如果真係要預防呢個骨質疏鬆症咧，都建議可以嘅話咧，就唔好食煙啦，甚至乎戒煙啦。咁另外飲酒就唔好飲得過量。咁另外就當然唔可以少嘅就係運動啦。咁雷博士都成日講噶啦，咁我哋要做啲負重嘅運動啦，或者負重嘅訓練啦。咁普通嘅負重運動就係行路啊、行樓梯啊、跳舞都得噶啦。咁甚至乎去 gym 度舉下重啊，做下阻力運動，甚至乎喺屋企啊，雷博士成日教嗰啲咧，即係用自己身體重量去做一啲阻力嘅運動啊。咁其實都可以保護到我哋嘅骨質，等佢哋流失得唔好咁多嘅。 咁所以嗱，食物方面要留意啦，運動又要 keep 住啦。好啦，除此之外呢，咪好兴一啲嘅营养嘅补充品嘅嗰啲，就係如果你喺其他食物里面，或者有啲我又唔鍾意食，同埋我又驚我唔係成日食得到好足够嘅时候，我不如呢就食嗰啲补充品，我日日记住好似食药咁，每一日一粒，咁我咪有一定嘅份量嘅钙吸到囉，咁得唔得呢？ 係呀，咁有好多人都係即係尤其是可能食得唔係太健康呀，甚至乎可能冇乜可以出街晒到太阳嘅人，即係譬如长者呀，甚至乎一啲行动不便嘅人呀，或者可能飲食可能相对唔係太好嘅人呢，可能攝取鈣質同維他命 D 都係相对比较少嘅。咁到呢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呢，都可以选择食一啲鈣質呀或者維他命 D 嘅补充品嘅。咁当然你用之前最好问返医生呀，问返註冊營養師呀咁样啦。咁但係即係讲下啲鈣質嘅补充品呢，都有分唔同嘅物質嘅。咁其实最主要分两种啦，一个叫碳酸鈣，我哋英文叫 calcium carbonate， 咁另外一种就叫柠檬酸钙，咁我哋叫 calcium citrate。 有咩分别咧？ 咁第一种容易分别就系啲人成日都讲话诶，边啲吸收得最好啊，咁样或者吸收得最快啊。最主要咧就系碳酸钙，如果你买到一个补充品里边系用碳酸钙嚟做你个原材料咧，咁尽量咧都要同食物一齐食咧，佢先到会吸收嘅，就系咁样。咁所以如果你买到呢一个嘅物质咧，你就要同食物一齐食啦。咁但系如果你买到一啲叫柠檬酸钙，即系叫做 calcium citrate 嘅咧，咁又可以空肚食咧，都吸收到嘅，咁同埋我哋建议剂量唔好太高嘅，因为好多研究都讲过就话，如果你高剂量得滞咧，其实身体咧系吸收唔晒嘅。 咁呢啲可以系我哋几多剂量都 OK 咧？ 系啦，通常我哋会买大概500毫克嘅剂量，系啦。咁如果你超过500毫克以上嘅剂量咧，有机会咧个吸收嘅份量咧都唔会多得去边。咁所以你每一次食钙片嘅时候咧，你都尽量要睇下嗰个剂量大概唔好超过500毫克。咁就會吸收得比較安全啲啦。咁另外當然市面上亦都有啲維他命 D 嘅補充劑啦。咁因為我哋每一日大概需要6 百嘅國際單位，或者叫做我哋十五微克嘅維他命 D 啦。咁所以你睇嗰個劑量嘅時候，或者你真係唔識睇嘅時候咧，你都要問翻醫生啊，問翻營養師。咁同埋有啲維他命 D 出面嘅劑量咧，其實去到好高嘅，有啲去到5000啊、10000啊，甚至乎有機會去到20000嘅國際單位。咁、其實呢啲比較高劑量嗰啲咧，就要特別留心，因為高得滯咧，驚影響我身體啊咁樣。咁所以買之前咧，儘量都係問翻營養師啊，咁就會比較安全啲咯。 嗱，另外一個問題咧，就可能以前都問過啦，但係會唔會咧又有啲嘅新嘅講法咧？就係、是、我哋中國人中意煲啲豬骨湯啊，或者牛骨湯嗰啲，都可唔可以補到鈣啦？ 係啊，其實呢個都我諗我講咗好多年澄清咗就係唔得噶啦。但係咧，而家啲人都仲係相信咧，煲豬骨湯係可以補鈣，因為呢個係傳統，即、就、係、是、我哋流傳落嚟，即、就是、中國人就話哦，你補翻啲骨質啦，用骨啊咁樣。但其實咧，我哋講過咧，就係、是、其實你煲豬骨啊，或者煲牛骨嘅時候，用普通嘅材料去煲咧，其實嗰個鈣咧係唔會流失咗落湯水度嘅。咁、如果真係要嘅話，可能要成嚿骨頭吞落肚咧，你先至可以食到豬骨裏面嘅鈣質咯。咁所以其實煲豬骨湯咧，其實就唔可以幫助補到鈣質嘅、 我諗緊你咪打碎曬啲骨咯， 係都可以嘅。因為咧，其實而家咧，你喺大型嗰啲電器鋪咧，其實都買到一啲叫養生鍋咁樣嘅嘢，咁佢係一個類似一個攪拌機，但個攪拌機咧係可以加熱嘅，咁佢就叫啲人咧，譬如你煲魚湯或者可能煲豆腐湯，你擺咗條魚落去，擺咗啲豆腐落去，或者擺咗番茄啊、紅蘿蔔落去咧，佢煮完之後咧，嗰、那個攪拌機係幫你好高速咁樣打爛曬啲材料， 即變曬溶咁樣噶啦， 係啦，咁佢幫你煲咁啲皮魚嘅骨去淋咗噶嘛，咁你打到好溶嘅時候咧，佢連啲骨咧嗰啲渣咧都變咗好細嘅，咁你可以飲湯嘅時候，如果你相對食埋嗰啲渣。或者飲埋嗰啲湯咧，其實鈣質就會高啲咯。但如果你話，譬如煲完條魚之後，你將啲骨都隔曬走嘅，咁、其實嗰個鈣質相對都係比較少。咁甚至乎而都可以用呢啲機咧去煲嗰啲豆湯啊。咁因為豆都係高鈣噶嘛，或者豆腐都係高鈣噶嘛。咁所以你譬如煲黃豆啊、煲紅豆、綠豆、眉豆啊，甚至乎整芝麻糊啊、核桃糊啊、花生糊嗰啲咧，因為呢啲機可以幫你打到好溶啊，咁變咗佢可以吸收曬食物裏邊嘅一啲鈣質啊。咁其實呢個都係另外一個好嘅方法 啦。我想問一下啦，成日話豆类咧都系好多钙质嘅。豆腐花系咪都 OK 噶？ 系啦，咁啊睇咩豆腐花啦。因为传统咧，我哋喺街市买嗰啲豆腐花咧，都系用石膏粉去整嘅。 即系有个桶装住嗰啲。 系啦，咁佢系用石膏粉去凝固豆腐花嘅。咁如果真系传统嘅豆腐花咧，其实因为系个石膏粉里边有钙质，咁所以咧街市买嗰啲用石膏粉去整嗰啲豆腐花或者豆腐咧，系钙质系高啲嘅。 咁如果超市嗰啲一盒盒嗰啲咧？ 系啦，咁超市一盒嗰啲咧就未必系用石膏粉嚟做凝固剂啦。咁佢用咗其他嘅凝固剂，咁变咗嗰啲其他嘅凝固剂咧，可能个钙质就冇咁高，咁所以喺超級市場買到一盒盒嗰啲，即除非佢本身自己加咗鈣啦。但如果你真係冇加鈣，佢用咗一啲唔係石膏粉嘅成分嘅凝固劑去整咧，其實個鈣質就會相對低啲咯。 我突然間諗起啊，薑醋係咪都係可以補到鈣咧？ 其實都係嘅，因為薑醋係一個即係又係中國人嘅民間智慧啦。因為以前我哋農村啊，或者可能即係嗰個年代，其實冇牛奶飲噶嘛。咁、可能即係譬如我哋話生完仔之後就要補鈣咧，其實中國人就用咗個方法，就係、是、用醋，因為係個酸性高嘅嘢，之後就擺咗啲豬骨落去。咁、個豬骨本身用，因為個醋嘅酸性關係咧，佢煲啊煲啊煲啊，不停咁煲嘅時候咧，佢會將啲骨嗰啲鈣質咧，令到佢流失咗出嚟。咁變咗你會見到啲人點解 就飲醋就啱啦。 飲醋係啦，因為嗰啲醋咧煲完又煲，煲完又煲，煲完又煲。咁除咗比較濃縮之外咧，就是、個骨本身有個鈣質流失咗出嚟。咁所以傳統咧，啲人話生完小朋友要補噶嘛。咁、其中一樣嘢補咧，就喺個豬腳姜度補咗啲骨出嚟，即係嗰個鈣質出嚟。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可以補到嘅。 咁唔使一定要生 BB 先至煲咯， 系 你想煲咁咪煲啲姜醋咯。 咁當然，另外一樣嘢要小心，姜醋就係有蛋唔怕啦，個姜都唔怕啦，係佢豬腳可能會肥啲啦。咁可能你煮嘅時候，可能有機會就要出水出得比較好啲啊，或者可能你煲完之後個面度有一層油啊，咁可能有機會就要隔住佢。咁呢個都係平時都可以食嘅，飲茶都有豬腳姜食噶嘛。咁你真係想嘗試下用呢樣補鈣咁都得嘅，但就當然唔好成日經常咁樣咯。 係咁啊，嗱呢兩集就講咗我哋到底點樣可以預防骨質疏鬆咧，個飲食方面點去做咧，都全部提曬啦。其實都好豐富，中意食嘅朋友咧就可以跟住林思維所講嘅一啲意見咧，係補充翻自己啲鈣，包括女士就一定要啦，男士都要嚇。 係啊，同埋一定要做運動咯。 係啦，冇錯。好，咁啊，唔該曬林思維嘅一個好好嘅提供，大家可以隨時上我哋香港電台網頁咧重温翻呢兩集 嘅 喎。 咁亦都可以去翻香港營養師協會嘅網站同埋 Facebook 重温呢個節目嘅。 好，唔該林思維，下星期四再見嚇。 Okay. 拜拜。 I will not give you riches. Riches are not my wishes. I'll give you the vow of my life. It'll be in lov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ove. Love is for life and living. Always the oath of giving. The and E vow of eternity. Love in lov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Though the word may be simple. 温暖乐队的 Love 是爱，一个爱意，要对自己爱，锡自己，要跟翻啲饮食之道，先至身体健康。好啦 ，Witness 的 Love 结束我哋今朝节目，多谢你嘅收听，下星期一朝再见啦吓。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星报道新闻。美国有法庭文件披露，检察人员认为有人似乎以贿赂方式绕过程序，扮演说客角色，接触白宫高级官员，为另一名身份不明人士寻求总统特赦或者缓刑处理。文件来自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显示检察人员今年八月开始调查一个秘密游说计划，并寻求法庭颁令，从而令调查团队可以取阅涉事通讯资料，并向疑犯问话。检察人员在文件中形容涉事资料指向潜在犯罪活动。报道指有关文件经过修订，无显示任何人的名字。司法部强调，在事件中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政府官员接受调查。总统特朗普在社交专页说是假新闻。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正在讨论提前特赦家庭成员的可能性。目前没有特朗普的家人被控任何罪名，但报道指特朗普担心总统当选人拜登入主白宫之后，他的长子唐纳德、二仔埃里克、个女伊曼卡和女婿库什纳会成为政府针对的目标。消息人士说，特朗普有这个想法并非认为自己或者家人做过不法事情，只是严阵以待为未来部署。在美国未起诉先特赦有先例可循，1974年总统福特特赦前任的尼克逊，排除尼克逊因水门事件被刑事起诉的可能性。俄罗斯总统普京指示大规模为民众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普京说，知道国家已经生产或者在未来几日内就会生产200多万剂疫苗，令国家即使不能够普及接种亦有大规模接种的机会。普京指示副总理郭利科娃安排大规模接种疫苗，又指接种将会从医护人员和教师开始，因为这个是风险最高的两个群组。郭利科娃表示，俄罗斯可以在今个月展开大规模接种，又说接种将会按照免费和自愿原则进行。本港新增10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7宗属本地感染，其中15宗源头不明，其余个案涉及歌舞群组、将军澳日出康城第九期地盘、筲箕湾东华三院、方树泉一间活动中心暨宿舍等。另外有大约70宗初步阳性个案，其中人曾经同另一名确诊者在同日去过养和医院洗肾，当局怀疑有院内传播的情况，相关位置需要封闭消毒。 伊利莎白医院表示，一名有长期病患确诊新型肺炎的73岁女病人离世，至今在公立医院离世的确诊者一共有108人。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天气相当清凉，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3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昨日有103宗，多个群组感染人数继续扩大，养和医院再有新个案。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再去看过，估计是跟除低口罩食嘢有关。他形容疫情有如跑马拉松，但目前只是跑了一半，呼吁大家要忍耐。一阵听下他的忠告。 政府正是物色一些酒店作为指定酒店，让从外地回港人士入住隔离检疫。有立法会议员就透露，正是联络或者接触帝盛酒店的集团和政府磋商，不过双方仍然有细节要商讨的。我们问过议员田北辰和酒店从业员工。